关于白虎汤的论述啊。哦，为什么叫白虎金龙，对不对？有同学会说这个汤为什么叫白虎金龙啊？白虎那个中国的那个什么几个神兽知不知道？就是东方是青龙，西方是白虎，对不对？那南方是朱雀，北方是玄武，是不是啊？那比如我们先从青龙说起啊，很多很多家派都喜欢说青龙这个方子啊，是龙是下雨的神，是水神，对不对？那那个大小青龙汤呢，在杂病里面都可以治疗意淫，就是身体的水到处奔腾到你的手脚被那个痰饮塞得肿起来。那这种情况下你会说青龙的确是治水的药，没有错，而小青龙治疗这个区块有积水，这对，对不对？那可是大青龙的那个症其实说起来跟有没有水不太有关系，就大伤寒里面大青龙汤，但是那也没差，因为照那个苦行诀里面的话，最古老的时候小青龙汤就是现在的麻黄汤，而大青龙汤就是现在的小青龙汤，所以你说它是龙神是治水，这样是可以的。但是你说那可是这个地方又出现一个问题了，那白虎它是管什么的？就龙神是水神，那白虎不是风神是吗？啊，龙行虎跑过来会生风，对不对？龙跑过来会下雨，所以如果我们说龙是水神，虎是风神的话，那你看白虎汤你会觉得非常的诡异啊，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那所以那当然朱鸟跟玄武是很清楚，因为玄武是水神，确确实实是水神。那这个朱鸟的话是火神，那它就灭火了。那我们现在把它换一个讲法，就不要说什么龙是雨神水神，那我们不要这样论啊，就是白虎汤的这个汤镇本身一定是以这个燥为主轴的，一定是以燥为主轴的。那燥是秋天之气，对不对？所以它的用秋天之神。那如果是那种伤风感冒类的，对不对？受风气为主轴，所以呢，东边的风气啊，东方是属木属风，所以治风气。那玄武汤是治水气，就是身体里面水的代谢出了问题，要用真武汤去调理水的代谢。那朱鸟汤呢是治疗身体的火上火，所以是火的代谢出了问题，所以大概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它会比较简单一点。那至于什么行云下雨生风这个，那这有时候解释起来对，有时候解释起来不对的，那我会觉得好像有点太过分，对不对？那至于中央的土神还有那个上下是玄武跟不是玄武，勾陈汤跟腾蛇汤。那勾陈跟腾蛇，一个是理中，一个是成气啊，就把消化道，一个是消化道完全没有力的，一个是消化道完全塞住的，对不对？所以一个是通消化道，一个是让消化道恢复力量的啊。那这是中央土的方子。那如果你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也可以通，就是至少青龙白虎是通的，就是青龙汤就是麻黄汤系。那麻黄汤它是受寒，寒是冬天的气，所以那个药是青龙，是春天的气，因为春天就是冬天的结束。那白虎汤要对付的是发高烧，那它秋天是清凉的，所以是秋天来了夏天就结束了，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不过可是这样子，你说到猪鸟汤就不痛了，对不对？那你说到真武汤也不太痛。那因为真武汤不是得秋天的病，冬天来秋天就解决，所以这样也不痛啊。所以五行的深刻来讲，这样讲不太好。所以这几种讲法，你们姑且听，只觉得哪个比较合情合理，就接受哪个好，好不好？啊什么？哎，好，请说。 那个第四身心哈，天有神思哈。白虎汤在西边，那阳明 用道经的主证啊，用白话来说啊，大概是有这样的意义的。 本来是这样子说没有错的啊，是燥气为主，所以同学说他是这个是属于燥经之气。但是呢，那青龙它为什么不是治风木之气呢？就是它可能会有一点对不到，因为有同学问他为什么要叫白虎，直接这样子讲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子这一个理则可能放到其他几个汤刚好对不到的时候，我也不好意思说得太笃定，所以就大家都啊，就是留一点余地这样子。那么我们再看九至四十三条啊，其实就是这些条文你们总加起来就慢慢会勾勒出白虎汤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知道也就是了。所以记得滑脉啊，滑脉可能是白虎汤。那个温病，就算你们就算今年夏天你们有人得温病，也有可能会把得到白虎汤的脉症，那个时候这个温病就用白虎汤医就对了。九之四十三是三阳合并啊，然后怎么样？那好，三阳合并听起来太惨烈了啊，详细情形我们也不要说了。那我们只看一些主症就好了，就是这个人如果肚子胀满，然后身体也很重，然后难以翻身，然后口不人面垢，就嘴巴都讲不出话来了，然后脸看起来脏脏的哦。然后如果是这样的病人，不可以发汗。因为发汗之后精液再一少就会高烧到这个人开始胡言乱语。那如果就是遗尿啊下，然后就说如果发汗的话，那遗尿的话可能是阳气完全不行了，所以他的那个小便失禁。那如果你用下法的话，如果用承气汤把它打下的话，那这个人就会手足痹冷而上出汗，这些都先不说。那在这里呢，他这样子就是很严重的那种乱七八糟的感冒，我觉得可以当做一个辩证点的是面垢，脸看起来特别特别脏的那个病，往往白虎汤会有一定的效果。因为我们上过美容课，那个很无聊的美容课的时候，不是有讲到说阳明经啊，关系到美容最多，所以我的阳明经在里面当主战场的时候啊，常常那个脸色啊，就是会非常难看，就脸上看起来很脏。所以这个就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好像他先是好像三天没洗脸那种，其实三天没洗脸都没有多脏，两个礼拜没洗脸那种感觉啊，就是那个气色看起来真的看起来那么污浊，那可能会有带到白虎汤。那如果他又在出汗而脉又红大的话，就比较容易看得出来。那如果这一大堆乱七八糟感冒是一直在拉肚子，那可能是葛根青莲汤，就是清热啊，然后又把这个拉肚子止住。那三阳合并，我只能说希望各位不要得到啊！得到的话你这个伤寒论这一条，你就算你把它背下来的话，你恐怕开药还是会毛手毛脚的。所以就是这里我只能说面垢可以多抓一个辩证点，就这样子。那再来十一至七十一条，他说这里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他说伤寒脉滑而厥者，利又热也，白虎汤主之。哇，这一条的辩证点现在你们不觉得很重要，可能以后教到少阴篇或者是太阴篇的时候啊，还有厥阴就是三阴经的时候，这条就会很重要。就是比如说像你在太阴病的四逆汤证，或者是少阴病的四逆汤证、五汤证、张归四逆汤证等等，这种要用到很暖的药的症的时候，往往那个人都会有厥逆。什么叫厥逆？就是他的手脚是冰冷的啊。他只说厥的话，我就不要管冷哪里。如果是像详细分，我们宋本上是厥寒跟厥逆是不一样的，那个我们到时候再教。那这个手脚冰冷的症，我们一般都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寒症，对不对？可是有一个可能哦，是因为它里面太热了，所以呢它把寒它身体里面的寒气都隔拒出来了，因为它的中间被热盘踞了，以至于寒气都被逼出来，所以阴气都被逼到手脚上，所以手脚冰冷。所以当你遇到一个病人手脚冰冷的时候，你也不能就断定一定是开四逆汤要把脉， 如果你一把发现这个脉是滑的，那这个脉是滑的代表里面有热被包在里面，所以同学要练习把滑脉哦，就是至少知道就是把到底下有一个那个像蚯蚓蚯一样的那种阻抗力，就是那个不容易被你压断的意思了。那这样子即使他手脚冰冷，如果有这个脉呢，他还是里面是有热的，所以呢还是要用白虎汤。那看到这几条关于白虎汤的论述，同学有没有发现说有一些主症是一定要背熟的，一定要就是通常脉标准就是脉红大啊什么，然后出大汗啊，发高烧啦、啊、这是标准症。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不出高烧，或者没有什么汗，可是他的脉开始变红了，或者是他从浮脉慢慢转成红脉，或者是手脚冰冷，可能他脉是滑的，这都可能里面有热象，好不好？这样要学会用白虎汤。那白虎汤啊，在用的时候，它的这个它的药味，我们这边哪里都有白虎汤，对吧？我们就是看一下这个219页这个白虎汤好了，它是知母六两，石膏一斤，甘草二两，粳米六格。粳米，那我们这里啊，石膏跟甘草都教过了，而且二两甘草的作用哦，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稍微补一点点气，然后定住这个药的这个位置啊，就是中焦要用甘草把这个药的那个位置放在中焦可以的。那么石膏我们在教大青龙汤的时候也讲过，那石膏的纹理是直条纹的，对不对？所以它是直条纹的东西很容易会入阳明经，所以它会把阳明的热逼出来。那有人说石膏，那我曾经教过石膏一定要生石膏，这个也知道，对不对？不然说煮了之后底下变石膏像都不行啊。那这个阳明的热逼出来后，通常喝下去，因为白虎汤这个方子其实很蛮好玩的，就是你如果真的是阳明热的白虎汤症，你不要加甘草，也不要加知母，也不要加粳米，你就光是一斤石膏这样子。古时候的一斤现在差不多多少一斤，我们算换算一下，16升，你算四两八了啊，是四两石膏左右，四五现在的剂量是四两到五两石膏，你呢去煮，把它捶碎一点，然后要知道你的接触面积，就把它捶碎一点。生石膏不会溶掉的，所以要捶碎，然后煮大火煮半个钟头或怎么样，那你就喝那个石膏水就可以退高烧。也就是除了石膏之外的三味药都是可以某种程度来讲不是最主轴的。就像少阴病，其他药换来换去，最主要最主轴药是附子，就是以附子为主。那白虎是以石膏为主，那青龙是什么？以麻黄为主，对不对？就是你其他没有都没有关系，麻黄一定要有。那这个猪鸟是什么？比如什么鸡蛋黄为主。那腾蛇没有讲啊，腾蛇跟那个勾陈在汤饮经法没有讲以什么为主，但是就是四个很重要的方位的用药。其实刚刚同学问，如果什么要叫青龙、白虎、猪鸟、玄武，你从这四位主要也可以想到，对不对？附子跟鸡蛋黄，一个是养阳，一个是滋阴；然后麻黄跟石膏，一个是驱寒，一个是驱热，对不对？这样是不是也可以思考？那石膏的话呢，它是石膏有一个作用啊，可能我们在讲青龙汤的时候不是很没有特别提到，就是石膏的作用是解凝，这个凝固的凝啊，这解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里面啊会有热纠结在里面，那当你这个热纠结在里面的时候啊，那个一坨一坨大热，那个能量是这样的混乱的纠结在里面的时候，你要把它赶走或者清掉不是那么容易。那热纠结在里面的时候，就是处在一种勾芒气的状态，上回中一般都听得懂，对不对？那勾芒气需要什么？平行条纹的溶平气去把它分开，这样这些热一旦纠结在你的热，把它 被他好像梳头发，就头发打结，就把它梳顺以后，那那个热就容易排掉，然后身体就会微微出一些汗，然后热就退了啊。那而且石膏我们虽然说是治疗气氛之热，但是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啊，细菌性的发炎能够用石膏的机会还蛮多的哦。白虎汤并不是一个直治伤寒的燥热的方，白虎汤你要治疗温病哦，常常是有用的哦，它这个消炎的效果也是很好的。那石膏再来就是一用的话，你如果要煮白虎汤的话，请各位记得一开下去至少就是四两生石膏，你不要给我什么哦，先你不要说什么，因为白虎汤你不太能够煮小铁哦，你不要跟我讲说什么哦，我不敢放八钱石膏什么的。我跟你讲，八钱石膏现在剂量了啊，现在剂量的八钱一两石膏用起来非常冒险。如果你放现在剂量一两的石膏，然后你又分成三碗喝，那药效非常非常弱，弱到不太行。因为生石膏本来就不是溶于水的东西，那你放到太少，它根本煮不出什么药性。所以一放就要四两。那如果怕喝到伤，很简单嘛，你小口小口慢慢喝嘛。因为阳明经感冒有的时候是这个额头会痛啊，额头这边会痛，那你喝到小白虎汤煮好以后慢慢喝，喝到这个额头哎比较不痛，你就再等一下，通常发一阵汗啊就降下来了。那烧退掉之后，你就温度降下来，烧退了之后，你就不必再继续喝了嘛，所以很安全，对不对？你可以煮一锅一瓢跟一瓢跟喝啊，所以你何必那么小气？你的石膏又不是黄金，而且那么便宜的东西，你放多一点嘛啊、哦！像那个什么，我听人家讲，告诉我说什么，倪海厦先生在教那个人际班的学生的时候，就说现在一身白虎汤，我要叫白兔汤。就是那种剂量的白虎汤只能称之为小白兔啊，就是没有办法有白虎该有的疗效。所以那就记得说石膏是这样的。那如果你们临时啊不要煮汤或怎么样，因为为什么有时候白虎汤科学中药还会有效呢？因为石膏如果你把生石膏打成细粉，那生石膏的细粉能够清热的效果是煮成汤剂的那个剂量的十倍，就是说一两熟石膏煮出来的一两生石膏煮汤啊、哦、的那个药效，你一钱生石膏磨粉直接用水吞就有了。就石膏如果直接磨粉吞下去的话，它的效果会是用煮汤的剂量的十倍。那这个知道一下，临床上面你要吞生粉也没有关系了，不太伤身的。那怎么样？ 像 我同学说清热的是不是都可以消细菌性的发炎，我想大部分都是可以的，大部分啊、哦。但是当然我也要说，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在讲到感冒或者瘟疫类的，你我们不要把那个因为人太虚所以发炎的那个算进来好不好啊、哦？因为人太虚所以发炎的话那是要用补药好不好，就不能说每一种发炎都可以用清热的药。那同学问的问题就是主要就是石膏可不可以治疗到细菌性，那当然可以了，黄芩黄连也可以。那我们上次教黄连的时候跟同学讲说，同样是清热，同样是清这个中焦的热，石膏是又凉又润，那黄连是又凉又燥啊，要分清楚，所以一个一个的对比。就像是这样，在如果我们待会教到大黄的话，也要跟同学讲到，像同样是让人拉肚子的药，大黄是又会拉又会凉，那巴豆是又会拉又会热，那是不一样。所谓这种寒热的问题是这样子，比如说如果你用西医的角度去解剖的话，你用了大黄，你的肠胃原来处在那种充血而发热的状态，用了大黄那个血就退掉，所以温度就降下来。可是如果你的肠胃是寒冷的，然后凝结在那边，你用了巴豆不但拉肚子，而且血液被拉过来，所以会肠道里面血液就变多，温度就提高了。所以这个寒热这个问题，如果用西医的观察角度，往往会跟人的血液跟体温的分配有点关系，所以这个两边医学还可以对话的部分，我们不妨就可以接受它。那相对来讲，如果你要说很热很热的补药， 我们说附子制，其实附子热不热都不知道，附子要搭配干姜才会很热，单用附子的话其实就是有通的力量吧，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说附子补阳气啊，姑且说收附子补阳气，那补阳气这个热是干的热还是湿的热？附子的热还是属于干的热？那有一种东西是又热又补阳气可是又润，那是硫磺。硫磺的话就是又补又很热很热，可是又可以让人大便可以滑利，就是它是又润又热的。那另外还有像是很热的吴茱萸，那吴茱萸这味药的话是，它是能够把你身体里面的浊阴之气，就是阴气浊气降下去，那就是另外一个调子。所以同样是补火药，它也有不同的这个作用的那个特质。所以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觉得啊、哦？开始要把这个药像画一个框框什么的，就它到底是热的，而且是润的，还是怎么样？就是还是燥的，就是它的各种性质，你要做一个分类，然后把它一个一个要归定位啊，这样可能对各位的学习头脑的整理会比较方便。那至于说知母啊，知母的这个药效该怎么说呢？因为我自己啦，我自己开白虎汤已经好久没有放过知母了，因为知母还蛮凉的。我们上次讲到一个夏，我们上次提到黄芩、黄连的时候，不是有提到一个药叫黄柏，对不对？那黄柏是夏焦的凉药，而黄柏也是又凉又燥。可是知母是什么呢？夏焦或者中药，因为知母主要凉的范围是胃跟肾，胃还有肾啊，那它是又凉又润。这个知母是夏把这个热气消下来，然后呢能够退火，那主要是退这个肾火跟胃火。然后知母在中国古时候医家的观察是说，这个知母的叶子非常不容易死，它如果有点像是，就是你知道有一些草看起来就是晶莹剔透那种滑滑的，那你把它拔起来晒放在路边都不会干掉，就有些草是一放就枯掉干掉，像知母是那种不会干的那种。然后如果你不把它烤到很干，你随便在路边放两天，滴到几滴水它又长起来了。所以就是那种非常不容易把它搞死那种很润很润的药，那就很凉。那它的这个，那用到白虎汤里面的话呢，都要放这个甘草还有粳米啊、哦，因为放了之后呢，才能让这个知母不要很猛，不然知母那么寒哦，你吃了之后会伤元气的。通常，如果你有很好的黄芪的话，民国张锡纯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好的黄芪跟知母是一对一，就是你如果要用黄芪补身的话。你黄芪吃有些人会有点燥，或者有一点点上火，那就放知母。那如果是够好的黄芪的话，你一钱黄芪可以配一钱知母，那知母再多就不补了，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它可以用在一些啊补药里面，当做下火药之类的。那主要就是它的这个知母，因为又很凉又很润，那我们怎么退肾火姑且不说，但是在这里的话，就是在石膏把这个热气让它散掉的同时，知母好像是丢一粒冰块进去，黄柏的话是干冰哈，那知母是冰块丢进去，它在胃里面融成水一样，因为它能够滑而凉而泻而通大便，这样子。它不是真正的通大便的药，但它能够让肠胃凉润。那这个治消渴热中除邪气肢体浮肿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消渴热中这个东西，比如说类似就是中焦很热啊，然后这个有类似糖尿病的那种症状，就是一直口渴。如果是阳明的实热，你用知母去凉润它，人就比较不渴，这是有可能的。那至于说除邪气肢体浮肿这个啊，它是特别有效的地方，好比说经方里面在治疗痛风的药方有一个方叫做桂枝芍药知母汤， 那这个知母一放进去，这个痛风的这个肿就很容易消。那到底知母它在做什么事呢？这个地方是中药跟西药一个很不一样的分野，就是西药有消炎药，我们都晓得，对不对？那我们台湾曾经有一位伟大的中医是西医出身的，那个人叫做恽子俞，有没有听过？恽铁桥的孙儿啊，他的医术当年是好到可以医很多很难医的病的。那恽子俞在他的书里面就讲说，人会发炎，可以说是血液凝滞，血液凝也不通，然后里面有细菌，对不对？在跟他打。但是在发炎之前呢，其实组织都已经酸化了，就是组织酸性化了。那这个西医呢，治疗发炎只是要让这个细菌被杀死，比如说抗生素或者怎么样，要消炎或者用类固醇让它整个慢下来。可是知母是一个能够让你的组织碱性化的药，那一旦碱性化的话， 它能够发炎的整个基础就不存在了。所以恽子俞提到这点，说其实这个所谓的中医治本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像桂枝芍药知母汤，它那个痛风我们不是说有尿酸的结晶吗？那知母这种让身体碱性化的药，不是就直接让这尿酸不存在不就好了？哦，是哦，那个同学说这几天要多吃知母哦，那不行哦，吃了之后就变冰山死人哦，日本人都说不上了。其实它是要搭配比较其他，就是知母很苦寒伤胃伤肾，所以只能用一下，不能多用。那至于说治浮肿，你再看治疗痛风是什么？那恽子俞他就提到说，他觉得他在临床上是他用知母的那个标准是他认为说。知母，因为知母的叶子就是那种肉肥肥晶莹剔透滑滑的，他就说知母啊特别能够治的那个发炎是黏膜的表面，就是口腔黏膜和什么，所以他就说让他能够让身体的那个 pH 值酸碱值升高，而在这样的用的时候其实治疗那个子宫糜烂特别有效。那这个是金方没有讲的啊，金方比较没有拿知母治疗子宫颈的糜烂，那就是有黏膜的地方的发炎，知母特别能够清到。就是中药都讲位置的，就好讨厌，对不对？西药一种消炎药，什么都简单啊。中药的话，这个又到哪里去，那个又到哪里去？那些恽子俞就说，知母特别是有效在黏膜哦。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你们下次什么长口疮的时候，给我用理中汤加知母吃看看？因为一定要用理中汤，不然的话你知母下去胃就坏掉了。然后口腔有的时候是胃太寒，那个火被逼出来造成，就是胃寒排出一级把火逼上来变成口腔。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实验性质的发炎哦。我自己上次吃口腔，口腔还没有吃到知母。那么所以用知母不能用多，就是如果一个人大便本来就不扎实的啊，吃了知母的话，大便就滑下来，就变成寒泻，所以这些都要晓得一下。所以这个，那我平常白虎汤怎么开？我平常白虎汤用玄参，我不用知母。就玄参也是又润又清热的药，但它的药效治疗某些发炎的是不如知母的。但是玄参对我来讲，我会觉得比较安全，它的那个很润很润，但它的冷度不高，知母就相当冷。玄参只是凉润凉润的啊，就同样是补水的话，我比较喜欢用玄参。那再来，就像是这种药味的加减是这样子。好比说，你说这个人啊，又燥又有火，你平常的药开药的加减要用知母吗？这个不是一定的，就好比说。如果你的胃火很旺，生石膏比知母不伤胃，因为生石膏只是把那个热散掉，它并不会特别去寒你，可是知母就很寒。所以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你的胃很寒，你要补精补生津又要去火，那其实你可以用天门冬跟玄参， 这样子也凉也热，但是没有知母那么厉害。那像八位地黄丸的历史里面，曾经有一个变种叫做知伯地黄丸，听过没有啊？就是加知母跟黄柏，对不对？一个是燥的凉肾药，一个是湿润的凉肾药，加起来就是不燥不润，刚好凉肾就对了。那六味丸把这个凉肾的药带进去，让你的肾火熄灭，那这是一种什么？就是不用刀的阉割手术嘛。就是这个人如果是色情狂，就给他吃这个药，他就没有办法了。那可是现在的色情狂都是阳虚，所以外脱，对不对？也不能用这个。但是即使是用知伯地黄丸呢，是不是对的？不是对的啊，就是很多时候你肾火太旺的时候，你用六味汤加点肉桂，然后用冷喝，这样子都可以引火归元，对不对？生火不要浪费。所以呢，可能不用，就是我觉得其他很多地方用知母的机会不大。当然可能今年因为今年的五运六气，大家会容易发炎，可能这种因为五运六气造成的容易发炎，可能有机会用到知母。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说除非你其他这个补脾胃的药很够，否则的话用知母还是有一定的风险，那这位同学记得一下。那在这个你们的讲义里面有放耿米这味药吗？有哈。耿米的话，你们的讲义是放的是有写别入两个字吗？就因为米这味药好像在神农本草经里面没有啊，到了魏晋时期的名医别录才把它的内容补进去的。那名医别录因为是后人的著作，所以不见得能够像当年这个伟大的神农氏那么厉害，那它只是后人整理出来的一些疗效，所以权威性可能比较不像是神农本草经啊。那我们先来给这个字做一个最基本的定义啊。我们来看啊，这个耿米的相对物是什么呀？我们现在有一种米叫做糯米，你们知道对不对？那糯米的这个糯从前应该是写成这样子的吧？那这个字是什么呀？如果我们加个车字旁，看得懂是什么字吗？就是这个字吧，软，对不对？所以这个边就是软软绵绵的软，是不是？就是软米。那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梗米呢，这是硬嘛，对不对？就是你如果加个张仲景是加皮革旁的硬，那我们现在加石头旁的硬，对不对？所以就是一种米是比较软的米，一种软米是比较硬的米。那现在哪一种米最硬啊？再来米啊。那糯米还是最软的，对不对？那蓬莱米是中间米，对不对？好，那就是当然蓬莱米也可以啦，反正就是不是糯米的米就可以。那用糯米好不好？用糯米不好啊，白虎汤不要用糯米，因为糯米的那个性质比较黏，它大概石膏解铃都解不掉了。像这种直条纹的东西真的蛮有意思的，我在中基班的时候不是有教，就同样是大热，如果你是肝经的大热散不掉，我刚用羚羊角；如果是胃经的大热，用犀牛角。那羚羊角就是圈圈的，犀牛角就是垂直的平行的，对不对？就是所以不同的经啊，用的角都还要不一样，就是它有一定的规则。那现在犀牛角太贵，羚羊角也贵，我买得到了，但是也贵了。没有羚羊角不犯法啦，羊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什么稀有动物，用熊猫角看，熊猫没有角，对不起。那现在的话有一种折中的东西，什么水牛角嘛，对不对？水牛角也有，它看起来是虽然是平行的，但它有一点弯度。所以水牛角就变成这两种角的中间用物，但是水牛角的清热效果不怎么好了啊，收而已。 那真的要把，就像哎，真的要疏肝，就你疏肝的药都用尽了，没有东西可以用了。那羚羊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疏肝，把那个肝热清掉。那写羚羊角好用的这个议案写的比较好的是香港的谭树渠啊，将来在我强调真武汤的时候会提到它的疏肝，我会开给你们。那这里面有顺便你们可以读到羚羊角要怎么用。哎，可是虽然它写那么神，我用起来都觉得不怎么有效。第一是我医术太烂。就是像羚羊角品质有问题，那我也不太确定啊。好像有一种叫就是石斛夜光丸，原来的古方是要用羚羊角，对不对？ 对， 是不是？ 对。 那买得到就用下去啊。 好贵啊，1斤2500。 一斤两千五而已嘛，你差一两也没多少钱啊。 不是啊，我说石斛夜光丸。一斤做好人家卖2500， 那不是也蛮便宜的吗？既然又放羚羊角又放石斛，我跟你讲石斛真的好的那绝不止2500哈，对不对？ 现在买应该还没涨价，等他那一批卖完就会涨价。 哎，我记得石斛夜光丸除了羚羊角跟石斛之外应该还有很贵的别的药，那是什么东西？哦，忘记了，反正不是正客啊，没关系，将来你们市场调查一下再说啊。就是这什么都忘了，晚上什么？晚上看到，不然看到光眼睛会难过还是怎么样？ 老花眼。 老花啊， 白内障。 哦，白内障啊，白内障可以用比较便宜的药啦，先真武啊，生气用用看，没下再用的。好。那这个，那所以我们就知道比较硬的米是梗米，对不对？那中国人认为。梗米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和中正的药，在本草书里面又不寒又不热又怎么样的呢，又不梗米。但其实你说它真的平和中正吧，也不尽然，因为米是不是还是有一点滋补的能力的，它绝不是一点正负都没有的啊，它只是温凉寒热这边的中性，但是到底是比较补的。哎，你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有人说吃米会利尿，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有一些伤寒家的研究过这个白虎汤医生，有人说这个米这个东西其实会利水。你们有没有人觉得说吃了米稀饭以后容易上厕所？ 没有。 哦，那是因为稀饭，那白饭每天在吃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已经没有办法科学去验证了，我们就先不说。那这个白虎汤里面加梗米啊，它是用水用十碗的水，一斗就十碗嘛，然后煮米熟汤成去子，就是说呀，你这个炖白虎汤你就把药材跟米都丢进去，刚丢进去的时候那个米是硬硬的，对不对？那你要怎么样看你的汤煮好没呢？就是你煮到那个米已经开始软软的，就是比泡饭软比稀饭硬的那种状态，那你就知道白虎汤已经煮好了。那这个因为石膏跟知母都是偏寒凉的药，所以你要有梗米跟这个甘草在那边顶住啊，就有一点补，有一点真正滋补的东西，那让它比较平衡。那名医别度讲说主益气啊，然后止烦止泻，这三个用途都存在的，在经方里面都有。比如说白虎汤之后，我们会顺便教一个方叫做竹叶石膏汤。那这个竹叶石膏汤就是治疗说人在生完病以后人很虚，那这里面有竹叶有石膏以外还有放米，就是那这个竹叶石膏汤就能够让这个肺部比较有元气啊，这是一点。那另外呢，止烦的话，像白虎汤或者白虎大加人参汤症，其实有可能人是会烦的，因为食热症通常人就是会烦的。所以虽然刚刚忘记在主症里面讲，但是白虎汤症或者白虎人参汤症人都有可能比较烦啊，阳明病本身就比较偏烦，所以白虎系的药止烦是有的。那至于止泻呢，你可以说它有利尿的功能，能够把那个水分抽走一些，那你也可以说它本身是有一种固定的效果。 那这个止泻的代表方叫做桃花汤，在少阴篇就是用赤石汁跟干姜跟米去一起煮，那可以治疗某一种特殊的下痢啊，就是下痢里面有带有脓血的一种下痢，那是桃花汤。在我们发的那个补充讲义的腐行诀里面啊，你不用看不用看，我就说一下，在腐行诀里面，无论是竹叶石膏汤或者白虎汤，就是章邯的白虎汤腐行诀里面叫做小白虎汤，那竹叶石膏汤叫做大白虎汤，它都是先煮好米，然后再把药材丢进去，所以没有特别强调米的煮法。可是医圣张仲景的书里面，这个米的煮法蛮有意思的。它这个白虎汤米是六格，对不对？就是0.6碗。那么有几？那这个《伤寒论》里面有一些，你们听听就好，因为这个平常你们主要如果不完全照这个煮法，那个药也不会说多没效，所以没有关系。桃花汤呢是放一升米，就是一碗，然后呢要先煮好那个米汤，再拿米汤来炖药。然后呢竹叶石膏汤呢是半碗，然后呢先煮药后来才下那个米。然后麦门冬汤呢是都一起煮，那白虎汤呢是0.6碗一起煮，然后还有一个治疗那个肚子里面雷鸣，就是冷寒气在肚子里面的这个附子梗米汤呢是半碗跟这个附子一起下去，因为它有先煮有后煮有同煮，有半碗有0.6碗有一碗。那这个当然不能说完全的说它是怎么样，但是你想想看啊、哦，我们都说一个汤煮的越久，它的那个味道的部分提取的越多，对不对？相反的气的部分会散掉，也就会比较沉下来。然后如果你的那个药放的量比较多，相对来讲那个药的性就比较浓，那越浓会越沉，对不对？那桃花汤呢是一整碗米最先煮，那你就知道它是要让那个药浓，就是清气出上窍，浊味出下窍，它是要止这个肚子里面的拉，所以要把它沉下去来处理下焦区块。那竹叶石膏汤这个是肺部很虚，没有力气呼吸，那你用半碗然后后煮，这样米的气就会比较上来。那这个白虎汤在中间，那就是0.6碗同煮，有没有看到这个规律性？不是一个绝对的规律，但是同学可以看到张仲景对于药的认识是这样子的，因为古时候的腐行诀是没有特别提出这个东西，以至于这些话可能是张仲景自己在那个时代仲景头脑里面的一种用药的观点啊、哦，这是一个胃跟气。那吃稀饭可以利尿啊、哦，所以间接来讲也可以止泻了啊、哦。所以，那至于这个米这个东西啊，有多好啊？有多好或者多不好，就好比说我有香港的朋友，他们跟我说香港的中医生是严禁病人在感冒的时候喝粥的啊。在台湾感冒的时候吃稀饭是没有问题的，那差别在哪里啊？对不对？你跟我说什么？ 香港都是泰国米， 不是泰国米啦，泰国米那是日本人的问题，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他们是泰国米没有错，泰国米也比蓬莱米硬，对不对？我跟你讲，香港的粥其实煮的比台湾的粥好，就是因为好，所以很麻烦。好的粥啊，它的那个米里面的精华被炖出来以后啊，如果你没有病，它的没有病的时候喝那个粥，那个粥会有一种啊。很好的效果，叫也可以说是补肺，也可以说是食毛窍。那如果你会用桂枝汤的话，那你喝粥没有问题，因为桂枝汤能够把这个邪气逼出来，那你用粥可以帮助它的药性。当然好像张仲景那个春盛时代粥啊，那个中原的那个，有没有人跟张仲景是同乡啊？张仲景是哪里人？河南吗？河南有没有人是河南人？ 同学有没有人是或者住在隔壁省份的？有没有？河南隔壁是哪里？是山东吗？还是哪里？山东。你们有没有人知道那个区块的稀饭煮出来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人晓得？跟我们台湾人的稀饭差不多，对不对？跟广东人的稀饭不一样，因为广东人的稀饭是另外一个煮法。也就是如果你是我们一般现在吃到那个稀饭，就没有那么大风险啊。但是如果你就是像广东人那种有一种特别的煮法的那个粥啊，就会很麻烦。但这个因为这个粥啊，它一旦煮得够好的时候啊，它会把那个米里面的油煮出来，那个米油时髦俏的效果非常好。那个好归好，可是你如果不会开桂枝汤的话，这个好也变成不好了。所以因此呢，感冒的人吃粥啊，也有把人家树到或是树到死人的例子，这是有的，历代的医案是有的。所以那这个怎么样煮的粥会有米油，那个米油有多好？因为那个米油是直非常直接的在补精的东西，那效果好得不得了哦。那我再推荐同学啊，回家就是因为那个粥要你要我推荐你一种招数，你们看看要不要做煎砂，我教你怎么做。就是从前有一个医案是这样子，比如说男人的精不够啊，如果他不能够有后代，就是什么精子数量不足那种，那你就去找那种大锅煮粥的地方，比如全家共煮一锅粥。那你粥煮好，你把那个最表面那一层刮起来，那个最浮在上面那一层浓厚的那个粥油，然后呢放一撮盐巴，搅一搅海盐，然后喝下去啊，就是超非常补精的药啊，这不是壮阳药，就是补精。那你觉得要弄粥油太无聊，那你去吃食物也可以嘛，反正食物也是类似的药性，好的食物啊，比你贵很多倍就对了啊。石斛兰的石斛，对不起，我写一下。就这种兰花爬在那个山里面的石头上面，也可以把附近的水汽都吸过来，然后让它活得下去，所以它那个有一定的那个效果。所以石斛有些某一种血压高用石斛的根会有效，就是比如说什么，你的不是高血压太高，是你的低血压太高，那个血压不是有最高点跟那什么 高 低血压，对对对，那个叫什么舒张压收缩压，就是那个比较低的那个值，如果太高的话，吃石斛可以，石斛根把它石斛兰的根磨成粉，然后这样吃可以收，可以把那个血压降下来，这样子。那古时候啊，那这个治疗精不够的话是还有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个大陆的医案啊，是说从前的那个很惨的，就是病的时候就是得肺痨啊，肺结核，那他整个人已经非死不可了。那有人可怜那个病人哈，就有一个老厨师啊，就说就看到这个人好可怜，就说这样子啊，你来，我在餐厅里面煮大锅粥嘛，那每次呢我煮好一锅粥，就拿一个就拿一个大茶杯啊，把那个粥那大锅粥表面的油刮捞起来，然后给你这样一杯，然后天天喝。然后他就这样子喝了四个月啊，就从那个痨病鬼变成一个精神焕发健康的人。哇，就是粥油有那么好，就是你要，但是你要有足够的火候把那个粥里面的精华逼出来，不然的话你就算吃下去消化不会那么补，就是要有火候去帮它，就是你也要类似九蒸九膳。那各位同学，你们而且你们会不会 啊？ 古时候怎么叫糙，所以你们也可以用糙米啊。哎，不对，这个是民国年间的故事。民国年间煮粥，哎，糙米 也没那么精。 就是糙米煮出来会不会有一个壳子？有一个米壳子？可以，就是不是像漂的那么白的。我们现在那个米已经白到几乎是双氧水做过的米了。但那个的话，那个什么米油都已经被毁了啊。所以你要去找那种比较没有做的那么好的。你就不要找那么白的。那这个粥油啊，这个那各位同学，你们晓不晓得广东人的粥是怎么做的？ 好，我刚啊， 用生米 蒸，就是广东人的粥是一个大锅哈，里面放水，你先把水煮滚，然后再把生米直接丢下去，然后呢不能用小火，就只能用大火，就是那个你锅子，比如说你用这么大的锅子，可你用半锅水，然后米丢下去煮，然后那个大火的时候，那个煮水煮米那个水会有泡泡，对不对？那泡泡就像你那个倒啤酒倒可乐那样子冲上来，但是因为锅很大，所以就不会完全扑出来，然后就这样子大火这样子一直在那翻，这样子连翻一个钟头以上，那个才是广东粥。它那个火力它本身就在奔腾了，不用搅了啊。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忘了问了。啊，三个钟头，哦，就是要大火煮三个钟头。我们现在台湾人看瓦斯表就要哭了，对不对？但有些打火机有卖那种很大的铁锅，我就觉得，因为广东粥真的很好吃，哎，就比台湾粥好吃。像现在那个我们家巷口的广东粥，那什么恶心的东西，那根本是泡饭啊！就现在就把那个饭拿去用热水再煮煮，就叫做粥。不是哦，广东粥是这样的，生米丢在滚水里面，就是水不滚不可以加热，就是不可以把米丢到冷水里面慢慢加热，不是的，是水要先煮滚，然后再放米下去，然后这样等它奔腾。然后如果你烧到比较干，你就会快要干，对不对？你要加水，要加滚水，不是加冷水。然后这样子滚三个钟头，那才是道地的广东粥。那你们觉得听起来过不过瘾？哦，这样子淬炼出来的粥才是我们可以挂到粥油的。所以呢，广东粥很好喝，对不对？大家都会觉得比台湾粥好喝。然后你随便切点肉片啊什么下去烫一烫，就变成皮蛋瘦肉粥。所以呢，你呢，如果要滋补你自己，你就做一个超级恶劣的奸商。就在家里面用大锅子煮粥，然后拿到巷口去卖，然后卖给左邻右舍，他们就说：“哦，到这广东粥真好喝。”然后你在卖之前，把那一整锅的油先刮下去。泰国米好了，现在广东他们没有泰国米，就是，如果你能够每天卖掉40人份到50人份的广东粥，然后那一锅你都把油先刮下来，那不得了啊！滋补的不得了，不过客人吃了没关系，就当他吃普通台湾稀饭这样，也跟他便宜点就好了。反正他外面吃，反正他到外面去吃那些漂白米的稀饭，还不是一样没有营养，所以你不算太亏待他。那你觉得这生意如何？那要不要开始回家筹备同学合资开粥店？然后早上起来没人一杯啊，没人刮一杯的话，那实在是太好了。 可是你的同学更奸商，他说磨成粉 会 不 会 可以只要煮一个半小时就？ 哦，不用这样子啊，那样子的话就做浆糊的方法。不用不用不用磨成粉，就是要这样子整个煮，就是要有火力，要有火力啊！那个广东人烧菜，看台湾的广东菜跟广东的广东菜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什么干烧意面啦、干炒牛河那干炒，他们广东人都要一种味道叫做佛梅啊。就是有人说是火味，有人说是写作货味，就是锅子的意思，就是要有这个味道。那所以就是大火啊，大火大火快炒才好吃。因为我这个礼拜跟陈助教去一趟香港，就跟人家问怎么做粥啊，然后问回来，然后还是问漏了。要放多少水跟多少米，对不起不知道。但是一般的食谱可能不会教你真正这种广东粥的做法，所以香港那边在地会做粥的人看到食谱都丢掉，因为食谱上面讲的都是一种偷工的方法，不是真正广东粥的做法。 就 习惯 全能放的对，就是食谱上面是会写的对，只是方法没有写 错。同学说是或许食谱上写的是对，那不然请各位有兴趣做家事的同学去访查一下好吗？怎么样？ 那因为我祖父是中医师， 是 他我们在做那个水饺和的时候，就是那个粥上面那一层，然后一点磨一下就好。 哇，这么厉害！ 哎，因为我们粥是那个大锅的煮的粥， 对啊，有的时候 非常的米而已啊，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嘴角会破的哦。 那个低频贴。 对对，那那个东西真的谢谢啊，因为那东西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治比较好治。那有同学告诉大家真好啊，谢谢。就是说用周游去涂这个嘴角破，那那大家就记得了，所以大家更要努力涂防冻周了。那那他的同学就说，其实就是一般的周就可以了。那一直到最近还有效吗？ 有效， 有效哈。 最近我隔壁的小孩，十几岁，他整个破掉，那可能就是。 啊、 我叫他煮一碗稀饭吃一吃就好了，那我叫他买那个糙米、 是 因为要有 B 群嘛， 是是 白金米就没有， 好好，那同学你们就买糙米或者泰国米看看了好不好， 因为我们那个盐气啊，这个我们讲电影 电 影那个气就是美嘛， 哎对对对，所以 B 群嘛， 我们家的老人家都活到 90岁， 一定要吃一大碗牛奶， 哎 吃饭是什么 吃饭啊，所以同学晓得了。嗯，还有没有要说的？好啊，所以这样子就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个这个是关于做粥的食谱啊，就请，因为你因为这种东西，你如果天长地久的吃，其实很好。那像刚刚同学跟我们讲的这个治疗的东西，就自己煮粥自己磨就会好，对不对？那其实如果你的煮法对的话，你甚至也不一定要像我那么说的那么奸商去卖给别人自己刮粥油，对不对？你就自己在家煮嘛，煮了以后就早上吃粥嘛。 那 煮 饭也不怎么大锅不划算。 哦，同学说要煮3个小时不煮大锅不划算，那也对。但是你想，如果你煮了很大锅，然后每天全家早上都吃粥的话，其实对身体非常好的哦。如果粥煮得够好的话。尤其是练功夫的人一定要早上第一顿吃粥，那个那个对于气沉在丹田非常有用，所以所以同学如果有人在练身体的，最好每天早上都要吃粥，就第一餐一定要吃白粥比较有效。什么东西？不是啦，你们年轻的你们是活在什么古文明啊，就是不是有冰箱嘛，你煮好了以后就是你礼拜天煮一大锅，然后你就放在冰箱慢慢热一热吃不就好了？ 有火味吗？ 不是啊，就是那大火在滚的时候就有火味了啦。就是你煮好一大锅，然后就你们一家吃一个礼拜，不是很幸福吗？反正能够那样煮就不错了啦，能够这样煮就不错了。今天争论的话题，你们要不要下课再吵个明白？哦，我在想，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做家事的人，所以很多东西都搞不清楚状况。那你们觉得呢？主要是每天有粥吃蛮好的。我觉得，如果你知道粥这么好的话，你又何必早上一定要吃什么牛奶、豆浆、面包呢？啊，其实可以吃得不错嘛。那再来白虎汤啊，有一条4/15的温病的条目，那稍微看一下好了。温病就是细菌性发炎的嘛，啊，这个刚刚讲的太啰嗦了，我们不要太用力看啊。就是当一个人呢又感冒又细菌性发炎的时候，他呢78页啊，他这个。脉大而硕者宜白虎汤，就是他这个人脉跳的幅度很大，然后跳得很快啊，这个是细菌感染的时候脉很宽大，因为脉很比较比平常更宽大更流量大，那个通常会牵涉到阳明，那个时候可以用白虎汤。那在这里呢也可以说是有凸显到这个知母的消炎的功能啊，所以在治疗温病的时候用白虎汤也是对的。那同学要记得哦，我们同学在中医基础班的时候有教过一个当归补血汤，当归补血汤真正的那个脉症跟白虎汤很像，就是如果你真的血虚到一个程度，你的脉会整个浮起来空空的，然后你也会发高烧，那血虚的高烧跟白虎汤的高烧 看起来都可能是发热、出汗、人干燥。那唯一的差别是白虎汤的那个白虎汤症的那个脉是比你平常有力很多，而血虚症的脉不会变有力，是比较无力的，就是可能在你平常的水平或者更之下，但它的脉是很幅度很大，空空的。所以这样子的话，白虎汤跟当归补血汤啊，也不要搞错。那至于说像前面讲知母的那个功能里面有一个下水的功能，还有补不足益气，其实知母拿来当补药啊，我觉得非常的不敢让人相信，就知道它要搭配别的药。那至于下水的话，我想它治疗肢体浮肿而下水，这个是有的啦。那在经方里面直接用知母下水的药方没有很多，所以我们只能从治痛风这件事情上面稍微看到一点。那其他的确切的这个论证我现在还不敢讲。那至于说白虎加人参汤，这个白虎加人参汤我下次再教，但是我讲个最简单的，就是白虎汤的症型跟白虎加人参汤的症加人参汤的症型非常像，唯一的差别就是白虎加人参汤那个人会很渴，那很渴代表精液生不出来，那精液生不出来再多加一点人参，就古时候的人参，那就能够帮助你生津。那你如果要用到白虎加人参汤，你说党参够生津吗？对不起，党参的那个气有点笨笨的粗粗的，也不见得完全能够生津。所以如果你家有钱就用粉光参好了，或者是党参很多粉光参一点点这样子。那详细的内容我们下次再教好不好？那下次陈庆堂教一教那个阳明病很容易就会带过了啊、哦、因为为什么阳明病我要随便带，就好像这么快就带过呢？因为如果你白虎汤用的时间点够好，你就可以一辈子不用用到陈气汤，因为白虎汤用的够好的话，那个人不会变成那种便秘，那就用不到陈气汤。那就先这样子好不好啊？那有没有问题？同学有没有课上面不懂的，或者是你们要继续炒粥应该怎么煮的问题的啊？那各位同学，你们可以的话，希望你们能够好心哦，回家试煮几锅粥啊。下礼拜我们来聊聊到底怎么样煮比较好煮，因为你在台湾真的吃不到什么像样的广东粥了啦，所以能够煮成功，我会觉得是可喜可乐的事情。